四月十五号嘅骚动音乐啊 ！Yeah， 你今日安唔安全啊？觉得 今日好精神啊，我个人 系嘛，好好啊嘛， 饮咗两杯咖啡，因为 哦咁够啦， 仲要系斋啡。酒甜 做咩？你要影相嗰啲学嗰啲女星朝早去饮斋啡咁？ 去水肿嗰啲咯，都系。 我麻麻地，因为饮完 MC 嗰罐 Good Time 啤酒之后，系大家想 喂你肿肿地，讲真，你个人真系有啲浮肿。我建议你都学我咁饮斋 饮斋啡， 酒甜。 大家可以上我骚动音乐嘅 Facebook 同埋 IG 睇到段片啊！我哋寻日访问咗今年嘅男新人 MC 张天赋，咁佢有一个叫做宣传嘅物品啦，就系、是、一个啤酒代表 Good Time， 咁啊挑战十五秒饮完之后咧，佢就会清唱一段嘅咁。咁究竟最后挑战如何？大家可以睇段片 啊！你又威风啦，你 唔好咁讲嘅，啲朋友俾面咧。 啊！一睇啊，知道啊，你啊，细细个啊，开始吓、 啊、就住筲箕湾啊嘛， 酒精嚟冲凉啊，刷牙咁、啊、样啦、啊。 大家睇片啦、啊，都系嗰句啦，年少无酒啦，大家量力而为啦吓，饮乜酒冇揸车嗰啲啦，大家都明就得啦咁。 唔怪你唔揸车咧 ，真系噶，呢、這个真系关事，认真， 真系噶、 啊。 你唔揸车系因为。 其中之一個， 你好喜歡飲， 因為你出入嘅時候，如果你即係食飯，你會飲酒啊，成咧揸車好唔方便。咁、 okay. 其二最主要都係因為錢嘅問題啦。呢個真係好現實嘅咁樣。 真係離曬題，對唔住，無啦啦講到呢度添咁樣。 係好想繼續講落去啊，跟住。 飲酒呢啲嘢留翻夜晚先講。 係啊，我今日講呢樣咧，其實係我呢一幾日有執屋企嘅嗰啲櫃桶嘅，咁、然後就揾到個櫃桶裏面仲有一支木桶笛喺度，小學嘅時候。上音乐堂咪每人都要有一支木桶笛嘅，你知道我个人唔抌嘢噶啦，我亦都觉得唔知点解自己有一日、好似支木桶笛会用得着，定系好有童年回忆啦，一抽直口，令到呢支木桶笛仲存在喺一个柜桶里边。 做咩啊？你谂住去牧羊咩？ 唔系牧羊少年噶嘛？ 系咯，如果唔系你要支木桶笛嚟，你点解会嗰一日又系用得着？ 又唔记得自己系玩音乐啦。 唔同埋咧，我想讲呢样嘢好得意嘅，我唔系好明点解细个咧，学乐器系一定要学 木桶 笛 啊嘛？系咪首先木桶笛比较？portable 先啦，即系如果你要学琴咁，个个同学三十几个人，你唔会有三十部琴喺度可以同时大家一齐去演奏。咁所以木桶笛就比较平啲咯。 口琴都得噶， 我都有谂过呢个问题。 算啦，呢、這个问题我谂我哋系解答唔到， 解答唔到， 我唔想难为你。 咁应该系供应商同学校之间，或者同嗰个 syllabus 之间可能有啲计倾啊。 不过可能平就真嘅、即系木桶笛平就真。你嗰阵时买你嗰支木桶笛系一支用到尾嘅，定系有冇换过啊？ 一支用到尾噶。 咁你都劲。 仲记得系蓝色风筒咩咩雅马哈嗰啲咁样 噶嘛？一定系嗰支 就买嗰支咁。 系啊。 咁嗰阵时上音乐堂嗰支木桶笛。是学好多歌，有啲流行曲。嗰阵时好记得，我哋音乐老师是教我哋，譬如吹《再见我的初恋》啦， 哇，咁潮嘅《 恋爱大过天》啦，系、 啊、 啦。而最夸张是《天空之城》， 《天空之城》 系啦，宫崎骏 用木桶笛吹， 系佢用木桶笛嘅谱。而嗰阵时除咗用木桶笛吹《天空之城》之外，那个音乐老师唔记得小五定小六。佢系上堂同我哋学唱呢只《天空之城》嘅日文版，我记得嗰份谱系写咗一啲拼音喺上面 嘅。吓、啊，你小学喺咩嗰边噶？日本嗰边读噶？ 唔系啊，系 点解可以学唱日文歌咁好？我都想，我细个系好想，因为嗰啲细个好中意睇嗰啲动画动漫噶嘛。其实 是 是是不如老师你教我你唱日文歌，但系通常老师都系教你唱《真的爱你》嗰啲咯。 母亲节嘅时候， 因为唱俾妈妈听， 系母亲节就学呢只咁。 系啊， 咁天空之城，我仲记得头几句咩？あの月一緒に輝くのは， 仲记得点唱？ 系咯，因为嗰阵时日日都要背。咁然后上堂就大家好啦，逐段逐段学上音乐堂，老师噏一次，大家写拼音，然后逐段逐段咁样唱。 系 咁唱完之后，有啲去到学晒成只，就有啲同学就会吹木桶笛，可能有啲同学就负责唱，咁就去做呢、这个音乐堂就咁样过噶。 但我幻想咧，我画面几恐怖，因为咧，即系你都知道木桶笛系好难吹噶嘛。容易學，但係好難吹得好。咁然後你幻想一下一首《天空之城》咁柔和嘅歌曲，用一個吹得唔係一站唔係吹得咁準嘅木桶笛， 就哀怨啦， 都應該幾刺激嘅個畫面咁樣。係咪真係唔係想象中咁嘅咧？ 啊！ 吹啦，好 畫面我真係唔係好記得牧童笛嗰 part 咯，我比較記得係真係學唱嗰 part。 因為你係負責唱嗰、那個， 應該係因為你見我而家都仲唱到頭幾句，你就知係有呢啲咁。咁跟住嗰陣時，甚至乎音樂堂小學嘅小組會分 group 做一個 project， 個 project 就係幾個同學大家揀一首歌，然後你哋就有人彈有人唱定點樣咧？ 嗯， 去好似夾 band 咁樣㗎。即係譬如三個人，譬如我同你同佢監製卡文，我哋一組啦。咁然後我哋就解釋流行曲，然後每人負責唔同嘅樂器，有人唱添嘅，然後就完成咗佢，然後就好似表演咁樣啦。 哦， 個 project 就係咁。嗰時我記得就係 Sherry Talk 嘅嗰陣時候，我個組係。 哇！你哋好潮啊，玩 好有趣係嘛？ 你令我諗起一個都頗為唔開心嘅故事，你講講下。因為我覺得你個音樂老師都幾開明嘅， 好正面啊！頭先首嘢都 好正面嘅。咁我諗起，如果我嗰陣時啲音樂老師都係咁，就好開心啦。咁因為咧話說我細個學琴嘅，即係我小學到中學我都係學琴鋼琴啦。咁然後我記得有一次咧，我考完鋼琴嘅唔知六級試咁樣，但係唔係嗰陣時未考六級，嗰陣時考四級啫，四級試咁樣。跟住然後咧，個老師就話啊，作鋼琴老師啊，佢話啊你都今次考得幾好，咁啊獎勵下你啦，俾你休息一下，你揀一啲你想學習嘅歌你就帶個琴譜翻嚟啦，我就教你啦咁樣。咁嗰陣時都仲好細個嘅，咁我記得嗰陣時 Twins 係出道冇耐啦，咁我好中意 Twins， 我試過因為為咗去睇 Twins 嘅演唱會咧，第二朝考試我都走去睇 Twins 嘅演唱會，我係中意到呢個地步啊 ！Twins 我愛你啊，咁樣係啦。咁但係咧，我嗰陣時攞個琴譜翻去，啊 Miss， 你上次係咪話咩歌都可以教我攞个琴谱翻嚟？ 我想知攞边首？ 唔系佢嗰个琴谱好多首嘅，但系好早期嗰啲啦，即系大概我谂边个 range 咧？应该 系 应该系一开心唱饮歌，不开心唱饮歌那个年代啦。对唔住，我唱得唔系咁好啊吓。咁啊， 音乐嘅支持都系好中意唱歌。 咁跟住，然后咧，你俾我讲埋先，真系 好期待。 我嗰个最惨嗰件事系，我攞个琴谱翻去俾个钢琴老师，佢斜啤咗眼，佢话唔系嘛，你攞啲咁嘅嘢翻嚟， 又你话我可以拣咩都得嘅。 系，跟住我个挫败感就好大。跟住，然后我就发现我原来因为始终我而家谂翻起都明嘅，因为始终学古典同学流行曲系唔同嘅 concept 啦。咁对于佢嚟讲，我攞啲流行曲嘅琴谱翻去，佢觉得喂，其实呢啲嘢你自己喺屋企弹都得啦，使乜我教你啫？ 想开心啊嘛！ 我觉得佢系咁嘅意思啦，谂翻起。咁但系嗰阵时唔系咁谂噶嘛，嗰阵时就系觉得做乜你要歧视我中意听歌嘅品味咧？咁样。咁啊，后屘我好似攞咗另一首嘅，好似攞咗《梦中的婚礼》咁样，系咁易啦，求其啦，我。识弹噶啦，其实咁，但系为咗敷衍咗个老师，我就攞咗首《梦中的婚礼》，你翻嚟教我啦，咁样我呢一个系我一个都不能磨灭嘅痕迹啊！ 唔 怪 之你话羡慕我嗰阵时音乐堂个音乐老师咁开明啦，叫做 我好羡慕啊！又咩啊？你头先讲 恋爱大过天， 恋爱大过天咪系咯？点解我冇嘅？ 你嗰本琴谱有冇？ 我最近啊，都系可以有容祖儿嘅嗰首都系母亲节嗰首 恩典改变， 系咪嗰啲啦？定我的骄傲？ 明日恩典，我的骄傲， 系我的骄傲嗰次，即系我最近啊，都系即系喺音乐堂度可以唱呢啲啫，咁样咯。 而家你仲识唔识得弹啊？其实。 而家唔識啦，擺低咗好耐啦。因為你知鋼琴咧係真係要靠，即係尤其係古典啊嚇，係要不停咁樣練習嘅。咁而我基本上去到考公開試嘅時候，已經開始生疏，即係疏於練習咧，你就甩噶啦。咁你開始甩咧，你個人就冇信心，你個人冇信心，你就唔會想彈落去。咁所以基本上我唔記得我可以考到六級定七級啦。我想我而家退翻到去三级左右嘅程度咯， 六级七级都就快八级噶咯噃。 系啊，但系我嗰阵时放弃咗嘛，咁我就 pick up 唔翻啊嘛。咁我谂我而家顶笼都系得三四级嘅程度咯。 我谂紧如果你都弹到嘅话咧，头先我哋共同个 common ground 就系 twins， 即系譬如我吹 恋爱大过天嘅牧童笛，然后你弹琴，究竟会变 成都几开心。 然后搵个人唱，搵卡文唱。 同埋咧，我想讲多一样嘢，就系咧，话说咧，又系一个挫败嚟嘅，都系关音乐堂嘅事，就系咧，即系以前中学嘅时候会有呢个嘅歌唱比赛噶嘛，即系校内嗰个歌唱比赛啦。咁嗰阵时即系参加，咁都会有啲名次咁样啦。咁啊，嗰阵时啲同学话啊，你都几好啊，不如你去参加choir 啦，同我一起去 choir 啦，咁我信心满满去问我个音乐老师，我话 Miss， 我想参加 choir， 你觉得我适合咩位置？跟住我 Miss 谂谂，佢话啊，你把声啊真系难啲，扎扎地， 把声真系难听啲。 佢话你系咪真系好想参加噶？咁样，我话系啊，我好想参加，我话我都有参加歌唱比赛噶，咁样。即系细个唔知边度嚟嘅勇气同信心啦，跟住话哦咁啊，你唱 tenor 啦，咁啊，咁啊摆咗我去，即系 tenor 即系男高音咁 哇， 系啦，咁跟住入到 tenor 之后咧，你就发现原来唱 K 歌同去参加呢一个嘅 呢个系 两样嘢嚟嘅。 你能够唱到男高音，唔知呢只歌？你唱唔唱到咧？呢只歌一啲都唔容易唱嘅，主席。但系真系觉得嘅音乐堂都一个几好嘅根基，可能引起大家对歌或者流行曲嘅兴趣。即系以前有吹过木桶笛，咁可能会识嗰啲歌，然后就中意咗咁样样。好期待啊！如果而家嘅音乐老师小学教大家吹木桶笛。攞呢首出嚟吹会变成点呢？呢首嘅结构咁复杂，我觉得攞嚟做教材都系非常之适合㗎。阿 J 嘅呢一首《狂人日记》。 三更半夜迷幻音乐，找快乐，低音喇叭狂怒冲击炎魔，周身血管连着一步。尽成住崩坏，空在着色，问为何像牛郎织女丝，五花八门。 似悔恨，浮云望斜阳蒸发着前身，灵魂断然如身躯壳，不可再度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本港新增六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两宗是本地感染，确诊者是一对夫妇，其中29岁妻子的感染源头不明，她住在洪水桥清雅居，在九龙湾宏天广场的卓健医疗任职会计经理，工作不涉及接触病人。最后一日翻工是今个月的12号。负责统筹疫苗接种计划的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会运作到九月底，其中科兴疫苗储存期较长，当局之后会透过医管局门诊和参与疫苗计划的私家医生继续提供疫苗接种。他又说，考虑到伏必泰供应情况、接种率和疫苗保存的局限，呼吁市民最迟在8月底之前接种首剂伏必泰疫苗，9月接种第二剂。聂德权提醒市民，每间接种中心名额有限，有意接种人士应该尽快预约，否则可能出现伏必泰疫苗需要报废或后期出现一窝蜂接种的情况。警务处处长邓炳强表示，警方发现外部势力会辨识界别或媒体去为他们的政治目的服务，目的是潜移默化香港人，蛊惑人心，变为具有危害中国的思想，代理人会寻找议题开展矛盾。他强调自己是讲事实，所指的外部势力涉及美国等国家。邓炳强举例，有关媒体会炒作及作误导的报道，挑起社会上更多仇恨和分化，亦都会利用网上炒作在街头动员，将矛盾升级，并且利用暴力起底方法对待执法人员，亦都会找外国议员或身处外国但违反国安法的人炒作议题。他又说，一个传媒集团老板涉嫌勾结外部势力已经被警方拘捕和检控，至于未来会否就传媒界作进一步的拘捕行动，邓炳强说并非针对任何界别，有证据就会拘捕检控，没有人在法律之上。正在台湾访问的美国前参议员多德表示，现时是美台关系有史以来最强健牢固的时刻，有信心拜登政府会协助台湾拓展国际空间，支持台湾的自我防卫，进一步深化美台之间的经济联系。多德率领的代表团上周与蔡英文总统在总统府内会面，他致辞时候向太鲁阁号列车事故的遇难者表示深切哀悼。多德赞扬台湾在过去一年有好出色的表现，在很多领域都展现台湾可以帮忙，今次是应老朋友拜登所托到台湾重申美国对台美关系的承诺，期待进一步推进美台共享价值、繁荣与安全。在北京，外交部昨日说，中方已经就美国政府派员赴台活动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又重申中方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来。

你有冇发现原来有啲说话而家唔讲啦，就一世都冇办法再讲出口噶啦。 有噶，波成，因为人越大，你会发现有好多事情，有时候都系人来人往咁样，事过境迁。有啲嘢你唔讲，可能嗰个人好快就会离我哋而去。 路更长，太抽象。淡然忘掉那烟圈，或者天都妒忌才切断。 记得初春之间，双手牵着走伴你，坐进车厢中轻轻亲你右臂，曾确信那甜味，颜色、声音、气味，眉目里仍可念记。尽意料，结果只得一半，可否给我重选？有时会心软，错误里兜转，话语怎么可乱算？永远有几远，世事难尽意料。开一霎分针不会回转，故事线不转，结局会疏远，泪线怎么可判断？ 人越大，慢慢离开的人会越多。 话过几多心情，几多真话不背弃，倦了的烟灰想偷偷抱住你。我相信平淡滋味，谁话感情只得一半，不可给你重选。你没有心愿，也没情话让我选。时间匆匆不再转，路更长太抽象，淡然忘掉那烟圈，或者天都妒忌才切断。 但你知道人生入面前面的路是往往都只会是更长，即使有人移民也好，有人是离开你的工作岗位也好，你都要学会面对。 想街景那栋太衰，在半路停步，试听着每颗心跳和脉搏起伏，拼了命成就幸福，世界在平衡着多少心痛，开始跟结束。好呼吸多数万次，难道这样容易？你最后那一口气呼了，便发现为何明明在眼前，明明同行，但你临时别去。放下句点，许多人都相信离开的人生走到该走的那时，痛着泪话边，可是留低的与重生的，却在这边曾唱过原生的豪杰。

有时咧应承对方话啊，我哋出年见啦，下次见啦，唔一定系因为我哋会预咗啊，总有一日我哋可能会再见面。有时可能系想表达一个讯息，话俾对方听啊，我哋会好好咁样生活落去嘅。听过有 One Promise Crossover 将刘应婷嘅明年见。 每朝我都想八点起身，但我多时一擘大眼就十二点。 有时候仲会瞓到三点。 呢排好少我出街，日都喺屋企乱咁谂嘢。 没有口罩又可以去边？或者该好好数算日子，是否应该写下遗书？ 有时候我都唔知自己想点，突然间思绪会好凌乱。 有时候。仲会想到很远， 我将搭电车喺赶到穿梭，但又谂过走喺耕田。 有时候矛盾太可笑，可笑极了。如果讨厌的画面太多，如果将倒下的一个是我，但我仲记得。星漆黑中学会发光，或者今晚我总想得太多，时间一刻秒针不会行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已过。 曾经有人讲过咧，人嘅成长就系好多悔恨不停咁样累积。但系亦都系因为呢一啲悔恨， 我中意收埋啲心事，但又好少会失眠。 有时候。中相见， 有时候我会喺度街度乱行，望下天空嘅云，谂下以前。 有时候仲想到心酸，或者该好好打算明天，是否应该写下情书？ 一旦发觉原来自己好蠢，仲有好多嘢都谂唔通。 有时候是否要改变？ 自己做得最蠢嗰件事，系关于你嘅未来。 那时候我没有参与，都太遥远。如果讨厌的画面太多，如果将倒下的一个是我，但我仲记得你讲过，每颗星即刻中。想得太多，时间的刻秒针不会行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已过。 就是呢啲悔恨，令到我哋学会接受，有时世界发生嘅事情唔一定系咁完美嘅。但是接受这些偏差，路才能够容易走下去。 你讲过 总想得太多，时间滴答秒针不会行错，没错，只因开始三十已过。奇怪，今晚竟会等到天光。 啱听过有新青年理发厅嘅《三十耳光》。同时间呢，人大大下都会学识讲一句嘢嘅，就系都系冇咩啫。 谁的歌没有空整理睡床，没有心烦了风波，没有多言谁安装，没意识徘徊空房，无人在短信上谈希望，没谁想倾讲，只想感觉我不是我。世界都疑惑，痛楚翻开地图没寻获，人生终极糜烂童话，光昨天已失去乌托邦，没太多理想，太多期待，结果身轻一人看看落不错。 学识豁达，学识每件事情都要睇开，或者你会找到你的乌托邦。 没有钟情谁的歌，没有空整理睡床，没有心闲聊风波，无时没想太快乐。在野窝，有我，有手，有酒，有口，有歌。从那天我便明白，无用太多开心，若然未寻获，何必急于去找更多束缚？放手，放手，放低我么？才了解我得到的仍然太多，不过生存也庆贺。 记得咧，上次同呢一位嘉宾做访问，问到佢一个问题，就系话啊，如果有一啲令你好悔恨嘅事情，或者有一啲嘢讲唔到出口，咁应该点样面对呢？佢话冇噶，你一定要讲出嚟，讲出嚟呢件事先能够过去。 公理

一界声音像荷尔，混沌或是音乐，听听几多青春故事中仍未碎的纯粹，如呼吸声孤单的感性，来一首歌会有呼应，从相机扭开一刻已抱紧谁，未惯于城里奔波，换了一拍换首歌，累了走进电波中，就有歌注入这躯壳，沿路有声音为我点播下首歌，闹市跟发梦穿梭，当作新配乐，随时亦听着歌，随时代听着歌，灵魂在往年要你要我骚动，无论远近接上一重大气电波，随时代曲首播，灵魂亦放任有你无理摆动，谁话要我对耳朵服从，由得收音机骚动音乐，由得咪高分骚动音乐，由得广东歌骚动音乐，哦哦哦哦，直接感觉。 斌臣，今日呢位嘉宾呢送俾佢嘅呢句字句呢，听讲系你发起，因为你同佢交情比较深啲。 冇错，我同佢相识真系好似幻海奇情。 午夜奇谭嘉仪， 哇！我好期待佢有几奇有几怪啊！ 我哋今日嘉宾咧有谭嘉仪嘅 ，Hello，Hello，Yeah， 咁啊，按照我哋节目传统，我哋先送一个卷轴俾阿嘉仪先， 啊，有嘢送嘅，原来 系啊，就系呢一个卷轴啊，午夜奇谭嘉仪啊，将你个名食咗落午夜奇谭嗰度， 咁都叫食到个字，好坚强喎，真系。 我哋都有谂过嗰啲咩谭嘉仪同乐园餐啊， 喂，呢啲好似好啲， 仲有天方夜谭嘉仪啊， 呢个都得。 但天方夜谭，我哋讨论咗好耐，发现呢一个字咧，好似唔系太好。意头咁样样啊，虽然而家都唔系特别好啦， 唔系因为咧要讲翻一个经历，系点解我会拣咗午夜奇谭嘉仪嘅？ 点解咧？ 因为即系我同嘉仪识咗大概系咪四五年左右啦， 肯定有。 你记得我哋有一次唯一一次啦，我哋有去睇过一套戏嘅， 咩？ 有冇印象？冇印 象。哦，我知道， 你记得啦，系嘛？ 小丑 系啦，IT 嗰套 系啊 ，IT 啊， 小丑回魂嘅。咁然后咧，即系当然唔系我哋两个啦，即系仲有我太太啊， 系啊系啊， 其他朋友咁样啦。咁然后咧，去睇嗰套戏之后咧，我本身系一个好怕入戏院睇恐怖片嘅人嚟嘅。跟住睇完之后，我唯一一次觉得嗰一次睇恐怖片，你系觉得好笑噶。 吓！ 即系你觉得哇，点解睇恐怖片喺戏院睇个气氛咁缤纷嘅？ 系好开心嘅， 好开心嘅。 系现场所有人啦，定系主要系谭嘉仪？ 主要系谭嘉仪。 喂，同埋其实咧，其他人咧都有帮助，因为有啲观众喺度嗌啊，好似 系啊， 跟住我喺度笑啊， 系啊系啊，即系你想象， 睇得好搞笑。 谭嘉仪睇鬼片咧，佢会指住只鬼，哇！你睇下只鬼几，即系佢唔会好大声啦，戏院入边。咁但系即系你喺佢隔篱嘅时候，哇！你睇下佢。个样几次系边个边个？ 即系你话我哥只鬼几次分神咁样，即系嗰啲咁样。 跟住嗰个 moment 就好抽离咯。当你就会好期待啊，其实睇呢套鬼片平时好怕见到只鬼弹出嚟噶嘛，你会好突然好期待啊，如果只鬼弹出嚟，佢又会话佢似边个咧？ 变成咗一个好似古迷语咁样啦。 系啦，咁所以同阿谭嘉仪去睇戏啊，睇鬼片嗰啲咧，系一件好开心嘅事嚟。 即系你好需要有我呢个旁白喺度咯，即系你睇鬼片嘅时候。 要啊，即系人哋睇戏咪有啲咩 director's cut 咧，会有个人旁白讲 佢， 你就要做嗰个角色咯，帮我。 咁你之后有冇睇过鬼片咧？ 冇啊， 因为冇你喺度，佢就唔敢睇。 喺屋企睇啊，有入戏院就真系冇啦。 所以佢嗰个奇嗰个位咧，就系呢一个位啦。 系啦，即系睇鬼片系奇怪嘅，尤其喺午夜睇鬼片系特别奇怪嘅。 午夜奇谈， 原来系咁样。 但我想知道你不嬲对于呢啲恐怖经历嘅戏， 你系惊噶，唔惊噶，真系。因为咧，唔知啊，细个已经好中意睇丧尸片啦。 吓， 丧尸惊唔惊啊，斌仔？ 丧尸我唔惊，但我另一半系唔睇嘅，佢完全唔睇嘅。 系咩？ 乜鬼片都睇，但系就唔睇丧尸片嘅。 系。 咁所以我就好少睇啦，而家。但系我以前都睇，我好中意睇丧尸片嘅，嗰啲咩生化危机啊。 系啦，我系 fans 嚟噶，觉得好好睇。跟住之后又即系。有睇啲鬼片啊、贞子啊，即系嗰啲都觉得好湿湿碎，即系唔会话好恐怖咯。 咁有啲乜嘢係恐怖啊？對你嚟講？ 真係冇乜喎，可能 hardcore 啲嘅嗰啲咩蜈蚣嗰啲人形嗰啲， 嗰啲係核突啫。 係啊，即係嗰啲就， 但唔恐怖喎、 啊。所有片種你都接受到嘅， 都係嘅。 咁最恐怖應該係唔好笑嘅笑片咯。如果 係啊，嘥咗兩個鐘啊，真係恐怖 啊！ 即係你睇過咁多嘅所謂恐怖片、驚悚片，真係冇一套你印象當中你係覺得有啲驚嘅。 嗯， 哪怕港产嗰啲传统阴阳路又好啊，日本啊、泰国嗰啲全部都冇试过。 惊啊！ 系啊， 可能真系好少咯，即系少少有啲觉得啊，几好睇咁、啊、咯。 所以我咧， 黐线嘅呢个女人， 有一样嘢好难搞，就系、是、通常男仔约女仔咧，通常最容易就系、是、啊，不如约你睇鬼片咁样啦，即系可以借故亲近一下啦咁。你唔好約探家兒，你真係會感受到失敗嘅感覺。 反而佢攬住我，跟住 咪咯。你有冇覺得自己呢樣嘢都幾另類咧？即係對於呢啲氣種，你嘅反應？ 都有嘅，因為好多身邊啲女仔咧，啲 friend 咧都同我講話唔敢睇恐怖片。 嗯。 但係咧，我就成日即係想掹佢哋去睇啦，跟住個個都話驚喎。佢叫男仔啦，男仔都驚喎。咁我揾邊個陪我睇啊？ 講下我啫。 啲男仔又驚喎。 啲男仔 friend 又驚喎，真係唔知佢點。 係。咁除咗即係如果係即係睇戲以外啦，你有冇覺得自己都有啲嘢其實都算係可能朋友眼中所謂叫做奇怪啲、特別啲嘅，可能啲生活習性啊， 有啊 嗰類嗰啲 中意玩電單車咯，之前 哦係啊， 係咯，呢、這個都好少女仔話中意，跟住又中意玩跳樓機啊、bungee jump 啊，即係總之呢啲都好啱咯，我覺得。 總之所有有驚慄元素嘅，你都係中意 㗎係嘛？係啊，中意玩刺激的。 究竟個童年係點樣樣，會令到你呢啲嘢全部都咁 enjoy 嘅嘢？ 可能童年嘅時候就係冇人理我，太平淡，跟住大個咗就要爆出嚟。 我以為你好似回魂嘅阿周星馳咁咧，日頭玩過山車，晏晝玩海盜船，跟住晏晝玩海盜船，有時日頭又玩翻過山車咁樣， 仲可以玩俄羅斯電膽大法咁樣。咁譬如電單車咁樣嗰種，即係相對上喺交通工具裏面叫做刺激一啲啦。 係啊， 亦都因為同個危險有少少掛鈎，但係嗰陣時 你都有坐過車啊？ 我都有坐過車啊， 坐過啊， 驚唔驚慄啊？ 哇！好刺激噶，即系嗰种感觉咧，坐阿嘉怡车，每次咧，我一定系会呢个揽实呢个安全带先嘅， 系 咁样，因为我唔想累咗佢。 我头先就以为你讲呢件事啊， 唔系， 原来讲睇戏 呢个都深刻，系啊，车都深刻，我谂住讲嘅， 好，你 咁样啊，一讲起揸车咧，我都要趁呢个机会多谢一下嘉怡嘅，因为呢个系我阿太太咧。千叮萬囑話你見到嘉怡記得幫我多謝佢，因為咧最近我太太考車一 tick pass 啊，就係因為阿嘉怡咧前一晚同佢講，俾咗啲 tips 佢， 我想知 係啦，就同佢嘉怡嗱，我唔知我太太咁同我講啦，我唔知係咪100% 準確啦嚇，佢話嘉怡叫我有咁快揸咁快， 係啊， 揸到140最好啦， 140 咁我又冇咁講， 佢點加落去 就冇一百 時速呢啲我從來唔會睇嘅， 佢、 okay. 誇張咗， 因為我嘅快同你嘅快又 唔 同。 一樣 你50都可能讲得快系咪先？ 系。 唔系嗰日咧，我就喺个自己社交平台，即系私人嗰个 account 就写咗一句，我话车手朋友嘅挥手区，话大家觉唔觉得揸慢车反而瞌眼瞓危险？ 嗯。 但系揸快车个人好醒神，好安全快捷。佢就系睇咗呢一个 post 咯。 哦。 系啊，跟住佢就同我讲，你太太就同我讲，佢话。我听日就考车，我咪要记住呢啲呢一点啊！ 真系 work 嘅，原来 嗱，点知一 take pass 啦，嗱，真系冇介绍错啦，系咪先？ 咁同埋坐佢车真系每次都好嗰个经历系好深刻嘅，因为第一就系我要负责咗个 DJ 嘅角色啦，要喺佢架车度负责拣 歌 啦， 系 啦，咁佢一定系听啲快歌嘅。 OK， 头摇又未摆， 系啦，咁然后阿嘉怡通常都会喺一个安全嘅车速底下开得好快啦， 系啦， 咁嗰个掂 住嗰条线啊，十度去到 咁样咯， 系咁，哔哔哔哔哔， 咁又未必咁样，咁但系喺嗰啲高速公路你就会感受到嗰哇，原来揸车可以咁爽噶喎，咁样咯， 系啊，咁样。做人先爽快啊嘛， 嚇！ 咁所以係咪因為咁，跟住學電單車又係幾耐之前學？ 兩年前噶啦。咁嗰陣時啊，有個 friend 啊，佢就話：喂， 見到有架電單車啫，喺條街度。喂，不如我哋去學電單車咯，咁樣。跟住話哦，好啊，是但啦，咁樣，即係好求其嘅啫，成件事。佢點知咧，一去上堂嘅時候咧，我就真係好中意呢樣嘢啦，即係覺得咧好。好爽啊！嗰种油车河嘅感觉， 你将叉电单车形容为 油车河， 嗰个感觉真系即刻唔同咗、啊。 电单车正所谓皮包铁，你都能够用油车河咁浪漫嘅形容词嚟。 好超咯，件事即刻变。 唔系超嘅咩？即系你譬如夜晚出去兜兜风，咁你即系条路即系冇乜车啦，夜晚咁你又可以即系。点讲咧？吸下啲新鲜空气 啊 ，OK， 系咯， 跟住又周围兜下，好凉爽咁样啊嘛。 因为我本身咧谂起揸电单车，如果系以嘉怡嘅性格，应该嗰啲咧头要优美 摆啦 嗰啲嚟噶嘛。咁但系佢 咧 形容就超啲嘅咁 样。 我佢哋将佢两样觉得好刺激嘅混合埋一齐咧嚟问呢条问题。咁佢中意即系揸车游车河啦，有时夜晚啦，又好 enjoy 嗰啲恐怖片啦。 即系揸车睇鬼片咁。 有冇试过揸电单车又好，车又好，夜晚遇到灵异事件咧？ 哇！真系冇喎， 冇试过嘅呢、這 个。冇喎、 啊。咁身边嗰啲，譬如啲揸车嘅朋友嗰啲，有冇听过？即系夜晚有时讲去某一啲嘅路段啊，会 真系冇、啊，就系话试过，即系我啲 friend 试过行错路，兜咗去坟场咁样咯。 哦， 系咪好恐怖啊？ 呢个都 惊喎，佢可以讲得咁冇嘢嘅， 系正常嘅，佢睇鬼片啦，咁 啊 嘛，你要记 住、啊，所以可能佢讲完我都唔记得啊，恐怖咩？咁样即系唔记得咗。 嗰个 friend 几好笑啊，自己行错路走咗去坟场， 你 睇佢系咪好好笑先咁样？嘉怡系咁样嘅， 笑死！ 但系你个 friend 嗰个佢去坟场嗰个，佢有冇带佢个 detail 嗰时系点样样？ 都系夜妈妈噶，佢话揸电单车啊，又系。咁其实揸私家车你安全感大啲噶嘛？如果去到坟场都， 绝对系啊。 但系你个人仲喺个车出边，咁佢咪好惊咯？好似咧惊入咗啲唔知咩结界咁走唔到嘛，咁咪嗱嗱声掉头走咯。 哦， 系啊。 但系你通常揸电单车的话，你会兜边啲地方咧？即系你真系当游车河咁去噶嘛？系嘛？即系你一个放松嘅活动嚟噶嘛？ 有时系嘅，即系都会约埋啲 friend。咁啊，试过揸去鹿颈啊，跟住又揸过去浅水湾啊，跟住飞鹅山上面都有试过。 即系大家记住啲路线，如果第时游车河想撞到嘉怡咧，尝试下啲几条路线啦，应该会撞到嘅。 鹿颈啊，飞鹅山啊，浅水湾， 冇错， 点去嘅？其实真系冇。冇 車你好難 喎，嗰啲地圖我都話唔知道點去呢啲地方真 係。咁啊，平時即係譬如頭先講啊，即係阿斌問你嗰啲遊車嗰啲係即係你會覺得嗰個狀態係咪好 enjoy， 或者啲咩 moment 你會去？因為有啲男士係噶嘛，有時夜晚冇嘢做，出去兜風就諗下嘢啊，或者逃離下老婆啊， 放鬆下， 放鬆下，一個空間好自己噶嘛咁樣。咁但係對於你嚟講，呢一啲有冇出現咧都？ 都有噶，有時咧試過即係喺揸電單車嘅時候，有啲靈感飄咗出嚟咯。即係可能會諗到啲啊，我想作曲，作啲咩曲咁樣。咁同埋。都试过揸电单车，可能同啲 friend 兜下，跟住又去即系食下糖水啊，倾下偈，其实都好舒服嘅一个活动咯。 真系好难想象嗰件事，就系因为如果大家有听开阿嘉怡嘅歌咧，都系比较柔和啲啦，抒情啲，好舒服啦。跟住然后佢系原来系揸紧电单车嘅时候作出嚟。咁样，跟住就唱首《好情人》俾你听。 冇错， 你有冇记得过有边一个作品真系可能系喺你揸电单车又好，车又好，夜晚嘅时候嗰种状态之下有灵感而作到少少 demo 或者？ 我有作到啲 demo， 但系又冇正式推出。 哦， 系啊，有时啲好零碎嗰啲全部录咗喺电话入边咁样咯。 但就一路未有机会攞出嚟。 冇啊，一路都冇机会可能完成。其实呢啲电话入面系可能好多一啲散收收嘅一啲嘅作品喺度，所以都要搵啲时间再去整理一下咁样咯。 咁嗰啲 style 系平时你唱主要嗰啲拿手嘅情歌嗰种 style， 都系呢啲嚟。系咪以为即刻变咗摇滚啊？ 到底嘉怡，我问你一个问题，到底爱情对你讲系乜嘢？ 就好似条高速公路一样。 系啊。 红色的跑车是带着神秘啦， 就是不可以慢，要快。 咁但系有冇尝试？即系因为有时即系揸车啊，或者可能揸电单车呢啲，都是比较叫做男士喜欢嘅一啲兴趣活动啦。 嗯、 有冇喺呢啲嘅活动入边，即系有啲艳遇咁先？ 唉，我都想，但系咧，我揸咗，你见我而家冇揸就知点解啦。因为真的遇 不 到， 唔好嘥油啦，都系。 冇错，同埋啊，开头咧，你学电单车嘅时候，你就会觉得啊，可能到时揸咗出街会好多人望，哇，因为女仔啊咁样。点知咧，其实你戴咗个头盔，就算望你，你都冇 feel 啦，佢都唔知道你系边个。 你有冇突然觉得拣错咗兴趣咯？ 跟住之后仲要咧，你停车嘅地方咧冇人嘅。跟住落车除头盔冇人嘅， 冇噶，你要靠衣着噶啦。我见台湾嗰啲咧都系噶，睇唔到个样啦，但系咧系靠衣着，好性感咁样揸电单车先有人留意 嘅。但系嗰啲真系影相嘅啫，我谂佢揸多两嘢都好容易拆损 嘅。系啊，系啊，又惊危险。 因为我见嘉怡嗰啲装备就好齐全，好专业嘅，佢真系着到咧成个嗰啲 战士 咁 样 嘅， 烈火战车 咁样 嘅，有晒甲噶嗰啲。 嗰啲使费都好多嘅，应该。 其实都贵噶，所以。即系如果真系要揸电单车咧，可以摆好多钱，又买 boot 啦、手物啦，跟住嗰啲手物又有碳纤啊嘅嘢啦，头盔又系啦，你要敷即系敷头盔嘅话，又有啲系有碳纤喺上边啊，啲花又好靓啊咁样，咁所以跟住衫咧都系咧嗰啲手踭嗰度会有块。嗰啲保護嘅一個板，係一個箭咁啊，好硬噶。所以其實夏天咧都係要著呢啲咧。其實係有啲人問我夏天揸會唔會涼爽，唔會出汗，但係其實 我著到咁樣喎， 其實係仲熱 咯。你要裝部冷氣機喺入邊先搞掂。 你知架車個引擎已經係好熱，我仲要坐咗喺佢上面，所以其實成件事都好興。好型 嗱，所以了解咗嘉怡啦，佢个人真系好奇怪。 我 feel 到啊，呢短短呢几个字 系咪啊？ Just a bay, sparkling, shimmering, hope that flows my way. Watercolors of endless summers, more than love songs could say. Rhyme and reason for how I'm feeling today.Nothing else to feel so true. A touching smile out of the blue. How could I ever have known?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There's nothing more that I wanted to do. Lost in the mystery that they call falling,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Daylight feeling so right. Love, they say, finds a way. Asking, questioning, hope these feelings stay. Sweet the sound lifts me off the ground, so I let the melody play. Rhyme and reason for how I'm feeling today to feel so true. A touching smile out of the blue. How could I ever have known? Falling in love, falling in love with you. There's nothing more than love that is new. Lost in the 听过有谭嘉仪嘅 Falling in Love。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许敬轩报道新闻。政府宣布将新冠疫苗接种群组全面扩大至16至29岁年龄组别，预计涉及108万人口，下星期五起可以在网上系统预约到社区疫苗接种中心以及医管局普通科门诊接种疫苗，其中16岁以上人士将可以预约接种伏必泰疫苗，科兴疫苗就要18岁以上市民才可以接种，目标让整个接种计划涵盖全港650万人，占整体人口88%。当局话，降低接种疫苗嘅门槛之后，持有成人身份证人士即可接种。16岁或17岁人士要出示家长同意书。负责统筹疫苗接种计划嘅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各社区疫苗接种中心将运作至9月底，其中科兴疫苗储存期较长。當局之後會透過醫管局門診和參與疫苗計劃的私家醫生繼續提供疫苗接種。他又說，考慮到伏必泰供應情況、接種率和疫苗保存的局限，呼籲市民最遲8月底之前接種首劑伏必泰疫苗，9月接種第二劑。葉德權提醒市民，每間接種中心名額有限，有意接種人士應該盡快預約，否則可能出現伏必泰疫苗需要報廢或後期出現一窩蜂接種的情況。警務處處長鄧炳強說，警方發現外部勢力會辨識界別或者媒體去為他們的政治目的服務，目的是潛移默化香港人，蠱惑人心，變為具有危害中國的意思想，代理人會尋找議題開展矛盾。他強調自己是講事實，所指的外部勢力涉及美國等國家。鄧炳強舉例，有關媒體會炒作和作誤導的報導，挑起社會上更多仇恨和分化，亦都會利用網上炒作在街頭動員，將矛盾升級，並且利用暴力起底方法對待執法人員，亦都會找外國議員或身處外國但違反國安法的人炒作議題。他又說，一個傳媒集團老闆涉嫌勾結外國勢力已經被拘捕和檢控，至於未來會否就傳媒界作進一步拘捕行動，鄧炳強說並非針對任何界別，有證據就會拘捕檢控，沒有人在法律之上。天氣方面預測是多雲有幾陣驟雨，明日稍後驟雨漸轉頻密，氣温介乎21至24度，吹和緩東風，初時離岸風勢清勁。展望星期六大致多云，初时骤雨较为频密，下周初至中期天色好转，日间干燥。现在气温22度，相对湿度9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咧，首先同你跟进，较早时荃湾路去屯门方向近葵青交汇处曾经有交通意外啦，啱啱清咗场一阵，车龙有待消散噶，龙尾排到去葵涌道近马嘉烈医院。另外，而家葵涌道去梨木树方向近葵兴村都系车多繁忙啦，龙尾排到去丽景。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示打到东行龙尾下角道近天美道，西行过海龙尾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香港仔隧道。 收费广场。香港仔隧道北行仲系间封紧急。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喺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隧港岛过去九龙东西行嘅龙尾分别喺嘉华国际中心同埋西湾河泰安楼。不过东隧去九龙方向咧已经取消间封措施啦。支隧九龙入口窝打道嘅龙尾喺界限街，龙翔道西行上支隧龙尾排到去九龙湾港铁站伟业街近常怡道。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RCSK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Radio 2 Hi， 我叫米点我，最叻踢爆威利。有人话食加热烟少啲臭味，健康啲。米点我啦，世上边有安全健康嘅烟噶？其实吸食加热烟同电子烟唔只会伤害自己，仲会有二手烟伤害到身边嘅人。打戒烟热线1833183戒烟啦、啊！吸烟实有害，乜烟都咪点。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周正旋， 点至今日啦、啊，听日、后日、大后日，其实我都想。 想想念念过去、现在、未来又一生，几多？重现像前老去的烟瘾，我悟原来悲伤也是享受着缘分。奔波碌碌扑扑，以为在弹指之间，我相信生命定团圆在风雨消退之后。我话开心可以跟你享晚餐。 Manson 呢首歌一开始其实就是自己的抒发来的，源于当时准备造星比赛的时候，因为突然觉得很累，也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是不是啱方向，于是决定离开一下个世界，拿起吉他解压创作。作曲填词 Manson， 编曲 Manson， Teddy Fay， 监制 CM Groovy。 当这世界发现沉沦在糜烂之间，天崩地裂刹那来临，仍能优雅的挣扎。 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作品之一 ，Manson 张俊桥，今天我不想做嘢。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好多狗狗都好惊主人帮佢剪指甲，一见到啊鸡飞狗走咁啊，其实都可以解决到嘅。 转个角度睇啊，如果你可以令到狗狗享受剪指甲，大家咪可以解决呢个问题咯。 想知道个办法系点，就要留意今个星期日下昼1点到2点， 阿 Lu 家有爱宠， 有训犬师 Connie 教你狗狗点做狗公关。 穿梭在时代交错的歌，可以就此。 我嘉宾咧系有谭嘉仪啦，咁头先我了解咗佢嗰种奇特嘅地方，系边种奇特 啦？好特别，好 特别，特别 嘅一个特别嘅女仔嚟嘅。 系啦，咁啊亦都有你嘅生日派来作品《好情人》啦。咁一开始我同阿宾臣咧就会先估呢一只歌，听完之后一啲感觉，然后就交俾你揭晓， 好， 俾我哋估得啱唔啱啦？ 好啊。 咁我估先啦。咁、因为呢一首歌，你都知道就係听咗罗力威佢作嘅曲，然之后就你去再填词咁样啦。 系啦， 我想估个位其实係当你一听佢个曲嘅时候，已经即刻有感觉，其实係有画面，令到你嗰一刻已经觉得我唔需要去揾其他人去帮我再度究竟呢首歌填咩词、因为你本身都鍾意填词之前，你都会填啲即广东话词落去一啲之前嘅英文作品。 系啊。 咁我觉得可能係你听到曲嗰一刻觉得得啦，我有 feel 啦，呢只就等我嚟写自己故仔啦。咁呢个就系我估嘅、 好，咁啊到我啦，我估咧，我简单过佢好多。我就系觉得咧，我听完阿嘉怡嘅《好情人》，虽然呢首歌咧个歌词有啲 sad 嘅，但我觉得系凝住，我觉得系会有啲好事情发生咯。 即系你想问佢系咪好事？ 系咪好事近啊？ 哇，两个都好啱喎。 OK， 你解答咗边个先啊？你拣，解答咗 俾你拣， 系波胜先啦。其实真系、你系咪睇咗我啲 social media 写嗰啲嘢啊？ 我睇少少啫，但我唔知道，因为嗰个中间个位冇啊嘛。 系，但系真系噶，即系我一收到阿威哥个曲嘅时候咧，我真系咧，有一段嘅爱情经历已经浮现晒出嚟，跟住我就已经同佢讲好啦，我会准备攞去写词噶，你 O 唔 OK 咁样？ 系， 咁跟住佢话梗系 OK 啦，即系。佢都覺得即係呢個曲係好啱我去唱咁樣，跟住之後我哋就完成咗呢個嘅作品咯，好快就。 哦， 係啊。 咁佢嗰時係 send 佢嗰個曲俾你，係純粹我作咗只歌俾你 share 下啦，即係嗰時都唔係諗住向住我而家要整歌，然後就收集歌方向，就唔 係 咁嘅。 嗰陣時佢 send 俾我係佢已經做好咗啦，就睇下我啱唔啱咁樣咯。 OK， 係啊，但我一聽就覺得哇，好 啱， 係啊。 咁嗰陣時佢嗰、那個即係佢 send 俾你嗰個 version 啦，佢嗰時係即係用咩樂器啊？或者嗰陣時同而家出嚟 final mix， 因為再加咗即係柱振東嘅編曲之後就唔同嘅 feel。嗰陣時嘅 feel 係點樣樣？ 嗰陣時係再柔情啲嘅，真係即係純粹係。可能好抒情嘅一隻歌，但系而家佢个曲风变咗有啲 R&B， 有啲轻松嘅感觉噶。 系、啊， 咁所以呢个系都系后之后先加上去咯。 OK， 我听好情人嘅时候，我都觉得啊，即系平时听阿嘉怡唱啲好柔情嘅歌咧，就 enjoy 啦。今次加翻少个 groove 咧，我又会觉得啊，好似都几唔同、感觉阿嘉怡嘅作品又好似多咗一个新嘅感觉俾大家。 系啊，即系好似唔想太 sad 咯，成件事就好似头先阿奔神你头先估我咧、就系话会唔会系好事近啊嘛？ 系啊系啊， 其实咧就系、是。讲紧呢一段嘅感情咧，你遇到呢一个以为系好嘅情人啦，但系点知佢唔系，咁啊嚟紧将来咧就等待一个更加好嘅情人，就系咁咯。 哦， 系啦， 我以为个好事近系 嗰个等待嘅嗰人已经出现咗， 系啦系啦系啦，同埋即系我以为系事业上面嗰啲好事都应该好快会嚟得嘭嘭声。 哦，系呢、這个都系，所以呢只歌咪就系推出咗，亦都系一个好事嚟嘅咯。 我就系觉得系咁。 系啊。 咁但系你话即系嗰个词上面就谂起咗嗰阵时自己一个嘅经历啦。咁嗰阵时个经历系即系大概嗰、那個。个过程系如何嘅？ 其实咧，当时就系同咗个男仔一齐啦。咁佢咧就好悉心照顾，好细心，乜嘢都好体贴嘅。 系 咁咧，我就完全系觉得啊，佢都好似好真诚、即系俾佢呃晒啦。咁跟住咧，但系后屘咧，原来即系发现咗佢咧，只系扮嘅啫。佢咧系即系有好多个女朋友啊，跟住。总之完全系当呢件事系一个游戏咁样咯，咁佢都后屘就开始可能开始挑剔你啲嘢啊，无啦啦嘅系系啦，跟住咧你就会发觉有啲唔妥啦，啊做咩事咧？原来佢系想你讲分手咯， 哦、 即系好似想逼你分手，咁佢又唔想做衰人啊嘛， 系 咁如果我讲佢又顺理成章，又可以 move on 去下一个女仔啦， 好高招、 我都识有啲人系咁， 我冇谂过原来可以咁嘅， 唔系又话俾你听边个，我都识有人系咁嘅人， 真系噶， 系啦，即 系叫阿波， 唔系噶，我唔识呢啲嘢噶，但你点样发现到嗰一任嘅男朋友佢其实同时间有同好多女仔 message 紧、 其实当时都有啲怀疑噶啦，但系分开咗之后更加清晰，即系知道佢其实当时同我讲嗰啲嘢啊，你会分析到呢个人啊，佢讲啲嘢都真系几点讲咧，好似一般玩家会用嘅一啲字句咯， 例如系啲咩？ 例如。其实我真的真心喜欢你的，但是你这样嘟嘟嘟嘟嘟我真的接受不到咯、哦、即是那些呢 即是后面一定是跟一句 但係啦， 因為前半句 make sense 啦， 係啦，我就係話，如果我講前半句都死，咁就好大件事噶咯喎，咁樣。 唔係，同埋佢即係佢話，我係真心中意你，真心想同你有一个长远嘅关系嘅，即系讲呢啲， 即系同你一个长远嘅合作咁。 跟住即系佢讲到自己好似一个情圣咁，但系就将啲问题就你唔得咯，你咁样唔好咯，你要改变咯，系咪？系咪就系咁样样？ 系啊，同埋之后咧，其实都有发现咗咧，即系佢电话入边咧系有其他即系女仔嘅，因为咧夜妈妈，夜妈妈吓你都有 好多个， 你阿妈系咪？ 夜妈妈就弹 message 啦， 即系夜妈妈有啲女仔 message 啊嗰啲啦，咁我就即系话咦咁夜边个，跟住佢好惊青啦，即系个样，咁你就知道咩事啦，跟住后屘佢自己又好似好心虚咁样咧，咁咪知道咗咯， 佢识唔晒咁。 系啊， 即系如果佢系一个即系叫有经验或者专业嘅玩家， 就 点解波成？应该呢啲位置就淡定啦。 唔好讲应该啦，你系咪咁噶？ 淡定先有钱剩啊嘛，你自己露出马脚啦。 但系又问下嘉怡先，你本身即系即系我觉得你呢个观察力好好啦。但系你觉得你系咪嗰啲即系会即系忍唔住都会装下佢对方嘅电话啊？即系有时都会觉得嗰个安全感唔系好够啊，种人嚟嘅。 嗯，我觉得。信任呢样嘢真係要 build up 出嚟嘅。我啱啱先同你一齐喎，我点知你係咩人呀、 啊、 咁唔係即刻就可以有个好深厚嘅信任囉。但如果你话我同咗佢已经几个月甚至乎一年啦，咁我觉得我唔会真係特登去装佢啲嘢呀，因为大家都真係知道係认真啦，同埋又付出咗咁多咯，大家都咁、都唔会话特登去搞啲乜嘢啩咁样咯。咁但系当时系啱啱开始啦，跟住又觉得佢奇奇怪怪咁样，你正常都会去猜测下究竟佢系咪哇真定系玩呢？ 试用期 系啦， 佢就过唔到试用期。 唔系、哦，反而其实即系我系好 ready 去，即系当时系好 ready 系一齐嘅。 系系， 但佢好似成日都。遲遲係唔想啊，又唔想正式問你可唔可以做我女朋友？即係如果你係真係中意嗰個人，你都會揾個機會去承認咗呢件事啊，係咪先？抹低咗佢先噶嘛，係咪先？咁跟住，但係佢又冇咯。跟住而且咧，有好多時咧，佢會玩失蹤咯。 哦， 係啊。系啊，又话诶，嘉怡，我今晚去游车河啊，应该认唔到你几个钟，即嗰啲。 但系你都游车河啊嘛， 你去边度啊？我嚟抱你啊，咁样一齐啊。 嗱，跟住我话，咁我同你一齐去游咯。跟住佢话，但系我揸车，我唔中意人喺我隔篱。 哇，好夹眼！ 咁我喺你隔篱线咯，我都有车嘅，其实我同你一齐去， 系咯， 或者我跟住你车尾灯咯。 佢就系点都话 no 咯。 系， 哦，咁呢啲就真系唔得，呢啲就好容易就已经睇得穿佢系一个玩家啦。 系啊，同埋咧，佢影啲相咧，好似全部影定晒一系列咁样噶。 系， 即系你觉唔觉得？有時有啲人會係咁樣， 攞嚟交功課用嘅。 係啦，即係可能影喺公司嗰啲，影定咗幾張先， 跟住 兩日有需要先 send 出去。 我覺得冇用嘅呢招，如果你會 check 電話嘅話，因為佢可以對翻嗰張相係幾時影嘅，即係佢一 check 你電話，其實會。 但係佢就係恰阿嘉怡唔會 check， 唔會 check， 係啊！ 你太善良了， 嘉怡係一個善良嘅女仔嚟。 冇錯。 但呢件事對你嚟講嗰個影響或一個即係算唔算 hurt 得好勁，令你往後即係可能去認識唔同嘅男仔朋友啦，咁樣都會比較即係叫做多咗一陣顧忌喺度咧。 我覺得係會小心咗嘅，咁但係都係一件好事啦，因為喺呢件事上面都會學識點樣保護自己啦，跟住認識下一個時候，咁要睇下佢會唔會失蹤啦，會唔會 send 啲已影定嘅相啦。 咁試下先，公司喺咁影影一紮擺，同埋有埋個鐘咧，借啲嘢影曬唔同嘅。 係啊係啊，冇錯。 五點又影一張，六點又影一張咁樣， 即刻炸喺度可以咁樣。 但公司啲鐘有埋日期喎，你點解釋咧？ 上面嗰個冇啊。 哦，係喎， 借啲嘢。 咁啊，但係我覺得嘉怡咁，即係呢一次嗰個經驗唔係咁好啦，即係總會都應該。會有啲唔同，即係有啲好啲嘅體驗啦。會唔會即係嚟緊都可能係有啲作品，我哋可以，哎唔好次次都好似咁 set啦 ，即係我哋都可以分享翻啲開心啲嘅故仔啊。樣 其實喺呢只歌入面咧都有交代㗎，即係咧喺 最尾嘅 chorus 咧，都會話啊，放棄咗呢一啲愛錯咗嘅經歷啦，又其實都會嬲噶嘛。咁我就亦都同自己講話，唉，唔好再嬲呢啲人啦，即係都冇意思，冇辦法去憎佢哋啦。咁就唯有即係去等待將來嘅一個真正嘅好嘅情人咯。即係其實都有個出口帶翻出嚟嘅。咁所以個曲風上面先至。可能加翻啲咁輕鬆嘅 R&B 嘅元素喺度咯。 咁我即係呢一個係咪就係同即係編曲嘅處長都可能個傾嘅時候，大家係諗嘅時候就係有講呢一個嘅 message。係 啊 係 啊，冇錯冇錯。 Okay. 所以我即係同佢傾嘅時候都話唔想太 set 啦，亦都 send 咗啲 reference 啊，主要係想要啲 R&B 輕鬆嘅咁樣咯。 咁喺度監製嗰個位置啦，有埋哥哥手啦。 係啊係啊。 咁佢喺呢隻歌嘅成個過程嘅參與又有邊啲部分係？系啦，咁样样。 其实我写完词啊，同埋个曲咧，即系一早已经会俾佢去听啊，同埋去叫做咩啊审批。 O K， 好 啊 ，approval。 系啦，咁啊通常系点样？即系佢 O K 同唔 O K， 佢系好直接嘅。 好直接嘅，好直接嘅。咁佢就会即系睇我啲歌词有边度需要改啊啲，佢都会即刻同我讲咁样啦。咁但系今次佢睇我呢份词咧，可能真系因为亲身经历啦。佢一嘢就 approve 咗咯， 佢冇話阿妹啊，你唔好咁蠢啊，下次有冇講呢啲噶？會唔會啊？ 呢啲私底下再講咯，佢就唔關隻歌事。 但你經歷呢件事嗰段時間，哥哥係咪都知㗎？ 知㗎，其實我所有嘢佢都知。 咁所以佢一睇，其實佢就已經知道係點樣樣啦。咁詞就好快 approve 咗啦。 係啦，係啦。咁之後去到錄音嘅時候，其實都。好快啦，都叫做好快就完成咗呢一次嘅錄音，係啊，都有俾佢即刻聽啊咁樣咯。 咁錄音之前，即係有冇同阿哥即係有傾過下？哦，呢隻歌我要用一種點樣樣嘅聲啊，或者唔同嘅段落點樣處理？因為頭先你講最尾個段落其實係有翻啲希望㗎啦嘛。 係啊係啊係啊！ 呢啲係咪入錄音室之前都有即係傾過點樣處理？ 有啊有啊，咁其實佢都有叫我即係可能開頭嘅時候就唱得。又唔使太悲惨，但系啲声可能都要轻松少少咁样咯，佢轻松啲咁样演绎，然之后去到最尾个 chorus 咧，有一段即系可能静少少嘅位咧，嗰度佢就想我可能用啲好气嗰啲声，好似喺你耳边度话俾你听，呢个故事咁样咯。 O K， 系啊， 其实即系哥哥今日参与呢个监制啦，但系佢好似都系有即系作曲啊嗰啲性噶嘛、 啊。 其实有冇谂过可能即系喺其他岗位上面都可以同佢合作咧？ 都有嘅， 系咯，即系作啲嘢俾你，你填下词啊，咁样唱啊，或者 系啊，其实都想嘅，以前都有听过佢作嘅歌啊，咁，但系近排佢又少咗声俾我，咁我就多数都系可能我作完一啲嘢。跟住先至會交俾佢，跟住佢再 modify 啊，或者改良啊，咁樣咧，我哋個模式暫時好似係最夾咯。 係咪因為你之前推搪咧，佢多需要佢 send 少？ 係咪你唔 approve 過佢啲嘢？ 係啊，你唔幫佢抌印仔嘅， 可能係啊，所以佢就唔敢 send 俾我。 OK， 咁啊，往後啦，即係嘉怡嚟緊，即係除咗呢個好情人之外，即係近期都，因為其實咧，我成日都覺得。嘉怡唱英文歌是真的很好听的、 哦、多谢多谢 最近即也有劇集都是有些英文歌樣、即会不会来的 plan 就是我自己的音乐路向里面即除了做一些广东歌之外、其实 keep 住可能 每年或者可能一个时期我都会做一些英文歌樣呢 其实我都希望是这样、我还有一首、自己写的英文呢其实都做好了的、但是就未推出啦所以、自己都希望会有一些英文歌继续推出啦，同埋可能储够咗之后出翻只全英文嘅碟都好，呢个系我嘅少少嘅目标咯。 跟住然后就可以攞住只全英文嘅碟咧，就去欧游俾啲男仔去听下咁样，系咪咁？ 我以为你话去。打進呢個荷里活咁樣 都係都 你哋好宏大啊！我諗住係全英文嘅碟再全部填全中文嘅詞，出另一個版本 都係佢又可以喎、啊，咁可以迎合到唔同嘅市場 啊咁樣。咁啊呢首好情人都係嘅，即係喺頭先即係音樂上面聽係嗰啲，咁但係畫面上都有個 MV 噶嘛，咁啊同Jerry 一齊去做呢、這、一個。 MV 咁樣樣啦。咁嗰陣時佢度嘅呢一個古仔等等咁樣，同導演譬如阿 Stone 咁樣傾，係咪就 exactly 攞翻頭先你當年嘅經歷俾佢去處理 嘅？係啊係啊，其實都有同佢輕輕講過發生咩事啊咁。咁跟住佢就諗到呢個故仔啦。咁就我同阿譚詠豪咧就扮情侶，就準備結婚，即係已經去到一個談婚論嫁嘅地步。咁但係咧。我咧就帶咗阿譚詠豪去學整蠟燭，咁咧點知佢就中意咗個蠟燭導師阿 Kiko， 咁咧就我就覺得奇怪啦，啊點解佢戴住嗰個手鏈咁熟口面嘅咧？咁原來咧就係譚詠豪買俾佢嘅，亦都喺佢件衫入邊揾到張 receipt。所以又好 detail 嘅呢個故仔，跟住之後就發現咗啦，咁就。最後就選擇離開同埋放低個結婚戒指咁樣咯， 好寫實啊， 係 好殘酷嘅故事。係 啊， 你有冇遇過類似嘅故仔？ 嗰男仔係咪真係做到咁 樣？咁啊，佢都有講過結婚嘅，但係就冇真係求咗婚嗰種咯。 即係起碼你都未笠到嗰隻戒指，如果唔係就塌咗隻戒指先算咁 樣。唔係啊，我最後都有放低㗎，喺 MV 入邊。 放下啦，獅子咁樣。係 啦。 咁所以呢一首《好情人》，大家聽歌之餘，亦都係睇個 MV， 睇到啱啱講嗰個故事嘅內容就係咁樣啦。咁亦都期待之後啊，譚嘉儀嘅作品啦，即係頭先講到有啲已經準備咗寫好咗啊，諸如此類。甚至乎你一開始講啲 demo 嗰啲咧，希望有一日係啊，即係如果你有邊隻歌係將嗰啲 demo 用咗啊嗰啲咧，之後到時就同我哋介紹。 好啊，好啊，好啊。 好，今日就係都係譚嘉儀 ，thank you，thank you。承诺与责任，心愿从而不受伤。当初世界极完美，谁知他最爱是做戏，留待我放弃才为你，无谓早走显得卑鄙。谁是好情人？通宵倾心也非他。某日结婚，仍再发奋，情若至真，如此率真的口吻，还是可找一个更合衬。 凭耐性走出黑暗，时日刚好恋上你合衬。 听过有谭嘉仪的好情人，听日同样时间骚动音乐再见，听日见，拜拜。